谁花谁绝尘，谁留下的草人，谁超度谁封存，谁点亮长明灯，却无言黑色苍秋。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。

去喝了一碗绿 还爱我，你不会对